大家好，欢迎收睇呢个动漫成长中足球嘅香港波时段。咁呢一周嘅赛事咧，刚刚打完之后咧，就四场波就对成个联赛榜嘅影响就非常非常之大啦。当初连嗰个叫做南区对住梦想晋级啦，谂住以为系都系唔系影响性咁大，点知个影响性好大好大。阵间我就会分析个形势俾你听。先讲讲比数啦。嗱，喺礼拜六嘅赛事入边咧，南区喺主场6-3赢咗梦想晋级。傑志2-0贏了飛馬，咁啊黃大仙在主場嗰度求人得人啊，真係求到都知上上籤喎，就1-1逼和了呢個元朗。咁啊東方3-1贏了南華。咁喺聯賽榜嘅形勢入邊咧，就出現咗啦一樣嘢啦，就係東方就帶嚟咗南華，就第一位就19分，第二位係南華15分，就帶嚟4分啊。傑志就同南華距離就係相距1分啫，基本上。第四位竟然唔係飛馬，唔係啊！飛馬講好耐都未見到佢啊！ 第六啦， 夢想晉級就排第四，但係佢打多場嘅就10分。南區攞咗呢3分之後咧，就壓過咗飛馬。嗱，我相信一樣嘢，飛馬嘅管理層係非常非常之面窿嘅。呢個排名係見到係佢同飛馬係同分，但以3個得失球就 hit 住佢，就升上第5位。所以南區呢場波緊要啊，6-3啊，李 Sir 大咁大嘅比數。嗱，陣間再講。嗱，跟住元朗就攞到1分，亦都跟住黃大仙上翻上嚟。最慘就流浪啦，因為點解咧？黃大仙坐開七六周賽事嘅位置，讓咗俾流浪去坐啦，榜尾嗰度 請咗佢上 去下邊。咁啊嗱，坦白講啊，港超聯我講過好多次噶啦，因為佢個場數太少咧，一兩場波嘅勝負係絕對影響往後嘅。嗱，呢樣嘢就可以唔怕早啲講嘅，就近乎可以用阿芬嘅預測就係話可以早少少預測就得噶啦，因為你早噶嘛。嗱，先講緊一樣嘢啦，嗱，先講翻大家都講緊榜首大戰啦，先講咗榜首大戰先啦。東方對南華，阿李 Sir 點？ 其實東方對南華此時此地，你睇到如果有睇嗰場波，你睇到你會感覺大局已定。東方會攞冠軍嘅，即係高唱入雲。 係。 因為其實佢而家個球員個陣容嚟講，即係去到最佳嘅情況，因為雖然話法圖斯同阿奇拉文咧就會走咗啦，但係佢又收翻兩個 伯學同埋呢個基頓， 伯學同埋基頓翻嚟，咁啊即係替翻曬啲位。咁我唔講呢場波佢有伯學基頓啦，再講翻上一場嗰個聯賽杯嗰場嗰個決賽嗰度，都冇咗兩個啦。佢擺翻落去用一個我當其時都話噶。他用了黃志聰搭個邊個嗰個 曾景豪， 唔係外援球員啊，打得好好啊。 係。 咁我都同有啲球迷傾過，我話係冇，我話黃志聰佢其實佢可以替咗奇拉馬，因為佢一個好難踩嘅球員，難砌。佢因為佢分別唔同嘅啫，就係可能個體型冇啊基拿馬咁犀利，但係佢有樣嘢好處就係話，佢唔會好似基拿馬咁樣，有啲情況佢就當咗自己真係球星，攞到個波就冇上去，佢就好簡單，我攞到個波我俾咗人先，咁你就起碼解決咗後防嘅危機，咁所以佢上一場對響個呢個聯賽杯個準決賽嗰度，佢都打得好好㗎。而家收翻基頓嘅時候咧，同埋白可嘅時候咧，就我唔知佢會將白可去擺上中場啊，抑或咁樣。但係這個我唔提啦，而係我哋就發覺南華好有問題咯。佢今年唔係第一次對 東方 㗎。係。咁另外一樣嘢就話，東方亦都係唔係第一次靠中間嗰個3號嗰個巴西外援去入波嘅。但竟然到今時今日都係冇人睇到呢樣嘢喎，仍然係俾佢得米喎。 呢次仲係俾佢頭槌頂入。 係啊，又俾佢入搞掂，又入咗。呢個即係你作為球隊嘅領導，對嗰啲對手嗰啲教練啊，好領隊都睇唔到呢個咧，或者你諗唔到計咧，就你只有唯有永遠都係尋求條死路嘅啫，冇機會翻身嘅。你都制止唔到佢嗰個樣嘢係嘛？即係好似你一個消防員入去救火，你搞唔掂嗰啲火頭。 你就只有有得去燒，最後就通頂。 咁阿芬點樣睇啊？ 李 Sir 就將嗰個球會內部分析得詳細咯。我就以一個球迷嘅角度去睇琴日東方對南華場波。咁我只係覺得咧，即係回應翻阿李 Sir 正話講之前嗰個聯賽杯，你南華對東方。當然啦，好多人話東方僥倖追和，然後射十二碼。陳少琪嗰、那個我都唔知點解會咁射嘅十二碼。 係。 我哋唔去談論呢樣，我哋只係談論阿李 Sir 正話講，那個球會有冇即係大家球隊有冇大家去互相去分析一下，即係譬如我失敗，我個原因喺邊度咧？ 點樣輸啊？ 嚇點樣輸啊？因為點解咧？如果我對唔住我講笑，我係一啲雞尾班啊，或者啱啱升上嚟嘅，我哋可能忽略咗。南華呢隊波百幾年嘅歷史，球迷係最多嘅，但係球會內部事務今年發生嘅嘢又係最多嘅。我唔係談論嗰個乜嘢，我只係話純喺球迷嘅角度去。 喺你角度，你真係發覺 點解會有咁嘅情形咧？咁樣，因為呢啲咧就係我睇電視嗰、那個。情況咧就係，我覺得南華啲球員啊，尤其是啲年青球員咧，冇東方嗰啲年青球員嗰個拼搏， 係啦，嗰個態 度 啊，嗰個態度啊啦，即係我哋成日都係想談論呢樣嘢個態度啫。假設你一分鐘嘅表現、兩分鐘嘅表現，其實球迷係睇到，無論即對你好對你唔好，呢樣嘢咧就係話係一個推動力嚟嘅。如果我對自己有個要求，我冇理由，喂大佬，我諗住收佢。嗰少少人工，你就咩？你係有冇一個期望你可以跳升咧？咁，但我體會唔到南華嘅年青球員有呢個咁嘅態度。就已經有一球波我比較印象深嘅就係東方有一個球員好似叫白鶴咁，佢一推埋去右邊，佢嗰個手係對住佢，點會打橫咁樣俾佢一吸過咗，仲要推埋入去交個波出嚟。即係我覺得呢啲係好低，即係好低層次嘅失誤，但係。往往我睇幾次南華對飛馬又好，南華對咩，即係嗰啲球員咧，你信嗰陣時就梗係 OK 啦，但係唔信嗰陣時咧，而呢樣嘢咧先係甩流係咩咧？因為你嗰個聯賽係一個長期嗰、那個，唔係香港特別啦，即係我講你係有準備定各樣嘢，即係我唔想睇到一啲即係海鮮波啊，今日踢得好，聽日唔踢到，但係咧東方咧。今年嗰個情況係比較穩定嘅，即係嗰個穩定咧就係唔會，即係佢唔會理你傑志點，唔會理你南華點，唔理你飛馬點，佢都係咁樣踢。咁同埋好得意喎，我哋之前講咧就話有女教練去咩？其實李 Sir 之前已經講咗，女教練係去接手嘅，但係佢後邊幫佢手嗰啲人嗰個經驗咧，我覺得比其他嘅球會係豐富嘅，係可以，即係個實力夠，因為你其他嗰啲咧，只係靠邊個做教練就佢講啦咁，但係可能唔得。但係咧，其他球即係其他助教方面嗰個團隊咧，其實好緊要。咁所以我覺得，即係琴日南華輸咧，唔好怪乜嘢啦，你只係怪你技術唔夠，你怪你自己球會球隊。個團結唔夠，我自己就可以講。 團結唔夠，我依樣嘢可以補充嘅，因為我有一點正想去帶出嚟，就係話咧，就一路以嚟咧，自從係我直接啲講啦，張廣仲先生上任之後咧，喺舊年嘅南華已經發生咗好多問題嘅。由楊正剛喺度嗰陣咧，佢都講咗一樣嘢，就係話摩拉其實即係我唔認同佢係會即係叫做好過華人球員好多一個門將，佢係夾住一個叫做好大嘅名氣過嚟。楊正剛喺舊年曾經試過話想收起摩拉，唔得嘅，因為受到高層嘅壓力係唔可以收起佢嘅。咁啊喺呢場波入邊，終於見到收起咗摩拉啦。其實大家所有嘅湧南等，你翻查翻所有資料，喺好多南華重要嘅賽事，譬如杯賽嘅決賽，又或者係呢一個一個亞協杯啊，或其他嗰啲啦。因為有很多時其實是摩拉本身是因為他的失誤而引致球隊是失分的， 是 不是第一次的了，這件事是 其實就算在上季也好，我看的比賽不止一次，就是說在後防球員和摩拉有一些即意見的，喂有沒有搞錯，你不出來的這球員對他已經是 唔會有一個信心嘅。 係。 咁如果係咁樣嘅時候咧，你好難打得好嘅長波。 係。 啊，咁呢個好緊要嘅問題嚟。 嗱，雖然有啲人話講緊，喂，米魯肯教咁多年波入邊，呢一季係最差。其實講真啦，米魯已經係第三次定第四次翻嚟香港，佢點會唔熟悉香港球圈嘅文化？你問題就係話有好多嘢佢根本掌控唔到。 其實好主要一樣嘢，即係一個教練佢攞到個權有幾多好緊要嘅。 明白。 啊，即係你譬如好簡單，相對球員響東方。他可能個權力都未必很大，但係對他的拍檔同埋高上層，定啊唔使驚啊，成班人都會幫你的。同埋香港那邊，可能米路處一個環境得啦。有咩事你唔使驚，我會話事話點踢噶啦。咁點咧？變咗球員係無所適從。喂，大佬，練波就我個教練教要咁樣操嘅。到離波踢波，你話要咁樣踢，又出邊個出邊個？ 係 喂，根本可能同練波嘅事計劃 係 全部唔同嘅。 嗯， 即係好似阿芬話，喂，有冇可能犯嗰啲低級個錯誤啊？咁有啲嘢球員好難講嘅，落到場老細喎，老細講，即係你有啲球員實會喎，唔聽佢，一間份工都冇得撈嘅喎。咁變咗喺嗰一刻諗一諗，慢一慢就會出錯啦，都唔出奇嘅。啊，即係問題最主要一樣，所以英超嘅教練，我成日都覺得英超嘅教練你俾老細炒咧，好值得。 心甘命抵。 好值得㗎，因為你係冇成績俾人睇啊嘛。同埋有一樣嘢俾你炒嘅話咧，佢哋唔會就話炒咗你算數，俾七日通知或一個月通知，同你合約幾多個要大家要傾補償嘅。啊，同埋你嘅權力係響曬你嗰度嘅，係唯一有可能係買賣球員響你嗰度嘅啫，即係個別有啲球隊都係響曬教練手嘅，你好似雲家咁樣響佢手嘅，啊，好似以前費卓揚嘅手，所以冇嘢㗎，嚇，啊，即係你會睇到雲家佢可能有低沉，但係佢會炒翻起嘅。因為佢知道曬我嘅， 所以一樣嘢點解頭先阿芬所講話感覺到佢有東方同南華嘅年青球員有分別咧？因為呢個係一個管理帶落嚟嘅問題，人哋知道曬入邊，老細中意嗰個咪落嗰個咯。 係啊，冇錯，呢個好慘啊！所以年青球員好簡單㗎，你到東方，咦，老細俾我出去踢，話我搏命，搏命，我有原來要打得好搏命嘅，老細繼續用我嘅，喺嗰邊我都唔知點。我努力又如何呢？原來冇嘅。咁啊，正正我就啱啱琴日就遇到一個韓國嘅青年球員，喺香港出世嘅。咁佢曾經踢南華青年軍，咁我點解你而家唔踢啊？佢話冇機會㗎，啊冇機會㗎！你嗰個青年球員喺南華嗰度。咁你就會睇得到一個後生仔，佢都會睇到咁嘅情況。 係。 咁大家就知道點解會咁樣。 嗱，咁啊呢度咧就又要講嘅就有排講。咁變咗咧就反而有一場波咧就真係要講講噶啦。即係有個人咧，我諗而家應該就琴晚應該講笑咁講啦，瞓唔著嘅，基本上係有人會就嗰場波咧就係傑志對飛馬啦。 我諗佢未必瞓唔著，佢話之嚟嘅，我得到嘅嘢㗎啦，我已經得到㗎啦，唔同啦。 我講嘅係個老細瞓唔著，應該係 個老細瞓 應該嬲緊而家。 個老細瞓唔著就成日都瞓唔著㗎啦，即 係。咁嗰場波就係傑志對飛馬啦，嗱咁啊輸咗呢場波之後咧，就因為南區就頭先所講個影響性好大啦，南區就贏咗大，仲要估唔到就創下今季最大比數嘅入波，令到咧就南區就壓翻住飛馬，嗱呢樣嘢就係好緊要噶，如果你贏1-0係壓唔翻住 啊。其實你好簡單睇到嘅，南區好精神啊打呢場波， 係 對夢想進期，一啲都唔俾佢發夢。因為其實佢喺度做緊一啲嘢咧，啊可能都係老細出聲話，你呢隊不容有失啊，一定要贏，啊盡量殺死佢，因為你睇下嗰個排名，你就知道諗到噶啦。 咁啊變咗一樣嘢咧，就反而而家咧就飛馬我都估唔到啦。 我哋嗰陣時就上一集同阿李 Sir 預測，嗱，如果黃大仙攞一分都可以救佢逃離險境噶啦。然後講緊話要榜首會點樣，中間點樣擺脱佢，我哋就算漏咗一樣嘢，就因為嗰個大比數嘅分關係咧，令到飛馬跌落第六。 係啦，冇錯冇錯。 嗱，呢個第六位咧，我諗係佢哋絕對肯嗱，雖然第一循環打正最後尾呢場波 係 萬不能接受。 其實我諗好多人都知道㗎啦，南區都被譽為傑志二隊嚟㗎啦。咁喺呢場波佢搏命係唔出奇嘅，正常嘅。咁仲有一樣嘢咧，其實喺傑志而家目前個情況咧，去唔去到三甲咧，或多或少夢想進期咧有影響佢喎。係。啊，影響佢喎。咁喂，我努力對飛馬嗰場啫。如果夢想進期贏咗，你睇下個分數如何啊？咁佢可能都有影，即係對佢都有影響喎。而家夢想進期十分，如果佢呢場波啊夢想進期係贏咗係十三分，十三分如果佢對飛馬一場一個唔好彩贏唔到係和波，得十二分佢隔比夢想進期騎㗎，所以佢一定會搏曬命幫老細打工嗰啲就啊咁你就唔使諗㗎啦啊一仗。咁佢自己就打好嗰場波，佢就可以確保上去。 係啦，嗱，咁啊嚟緊呢週嘅賽事入邊嚟講咧，即係下一輪嘅賽事啦。咁啊就係南區就將會對住元朗嘅，飛馬就將要對住黃大仙嘅。嗱，如果嗱流浪就將會對住呢個南華。如果飛馬同南區因為佢對住嘅對手都叫做把握性幾大嘅，其實好大機會打完第一循環，飛馬仍然喺第六位。因為飛馬只是對住， 應該因為他目前的分數咧有翻咁上下，否則啊，如果佢接近啲後下線嗰度嗰個啊，佢分分鐘可能跌落一位添啊！即係佢同而家目前佢有八分九分啊嘛，八分九分，跟住嗰啲係四分啊到嘅啫。如果下一隊嗰隊係有六七分嘅，佢分分鐘死咗火㗎。 啊，係，因為夢想進期，我要補充翻啲，佢已經打完呢一輪嘅賽事㗎啦。 冇錯。 咁啊，如果飛馬真係同南區兩隊攞到分嘅話咧，佢都唔會第六嘅，因為跌落第六嗰隊將會夢想進期。 我講元朗係攞到分嘅時候，佢就會壓到上去㗎。 係啊， 佢自己失分上去，所以佢而家係好坎坷㗎。所以你所講嘅有人瞓唔到覺都係好合理嘅。 係啊。好彩啊！佢都捱到第一循環，因為如果以個管理層嘅風格嚟講，好少可嘅。 照以前個管理層風格嚟講咧，早就應該要入去睇醫生噶啦，病噶啦，嗰、那個有人要。 係啦，咁啊嗱，咁啊嚟緊咧落嚟嘅賽事入邊嚟講咧，我哋都係講緊係港超聯啊，唔係青杯嗰集啦。咁我哋再賽睇翻個賽程，咁然後我哋禮拜五先再講啦。 嗯， 係啦。因為見到今年足總篇嗰啲波都，我哋真係睇到玩都大鑊， 係啊，係啊，係啊。 OK， 咁啊嗱，你呢一節入邊咧就暫時到此為止先。咁因為咧就跟住落嚟咧，喺呢一落嚟仲有兩節，嗰度嗰兩節就係2015嘅香港港超聯嘅大事回顧，仲有一個2015嘅香港隊大事回顧。因為今年實在太多事發生，咁你就要分開兩 part。咁喺呢次入邊咧，亦都請咗個嘉賓上嚟，嗰、那個就係阿 KK 何鑑乾再上嚟同我哋回顧翻呢個2015年。OK， 大家留意。 OK， 拜拜。